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哦，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啊， 点击关注之后呢，还是同样的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嗯，对，没错啊，这也是这个春节之后的第一次跟大家重新回到了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们俩春节之后第一次见面。 哎，没错。 其实说到这个春节啊，肯定是首先作为一个中华 民族 传统节日， 哎，没错， 对，这个象征着合家团圆呀，合家欢乐呀。你看，不管在外多远，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春节这一天晚上，大年三十，大家肯定是一家老少都守在这个饭桌前啊，或者是晚上守在电视机前来看春晚， 哎，吃着年夜饭，然后看着春晚，也是每年必备的一个回忆了哈。 对对对对对。那今年月月有没有这个看春晚？ 有看呢，而且里面我觉得每年的春晚都会有一些，要么就是潮流的词，要么就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和一些表演哈。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年的春晚，首先主持的阵容就不一样了，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化一点的这样的主持人，而且还是几大阵地哈，就除了北京的主场之外，还有各大分会场，而且各个地方也有各自的特色，还是印象蛮深刻的。 哎，真的啊，这个要说春晚的话，应该是真的是从小陪伴我们就度过这个年三十的夜晚，就好像不看春晚会少了点什么。 哎，没错。 但是又有很多人说这个觉得春晚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看春晚上，或者说春晚的节目啊，会不会有那么一点无聊呀，是吧？这些话我们也是每年都会听到自己身边人去说的，但是还是不能影响我们去看春晚的那个心情。 哎，没错。 毕竟已经就是作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要在大年三十晚上那天去看春晚，这才有年的味道。 哎，对，其实春晚就是我们精神方面，也就是我们精神食粮上面的这种年夜饭哈。而且现在像大佐说的一样，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更带有一点这个批判性的眼光，因为现在大家看的越来越多了嘛，就不像原来那么单一化了，电视节目什么的，现在流行这种边吐槽边去看哈，就不管是网络的方式啊，还是电视的方式，依然是有着家人朋友的陪伴，但是可能大家更多了一些其他的互动的这种乐趣。不过每年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都会在心目当中有一个自己最喜欢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这种节目或者是一些表现哈。而且确实从春晚的舞台上走出来了非常多优秀的歌曲，以及非常多优秀的演员和歌手。 对，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虽然没有邀请到那些春晚里边的大咖，但是我们今天呢也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往年春晚的那些比较好听的一些歌曲。 哎，没错哈，有很多歌曲呢到现在都是历久弥新，都非常的经典，而且都颇受大家的喜爱呢。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歌啊，都是来自于历年春晚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曲。哎，可能有这个朋友说啊，我因为这个年龄的差距嘛，并没有听过这些歌曲。 我还以为你说年龄差距就是这些歌都太幼稚了原来大佐是在说自己啊，还没出生呢。 对，我还是个宝宝，就是这样。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先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在2002年春晚上演唱的。哎，不对，是2004年春晚上。 哎，2004年，但是他是2002年出的。 2002年出的这首歌，在2004年春晚上演唱的这首《龙泉》。 哇，回忆杀，来听。 是那条路。 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在2004年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龙泉》。 嗯，哇，让人印象深刻啊。一开始呢，我记得当时他出场的时候啊，也是穿着白色的服装，并且在舞台上大肆的肆意的挥洒着这种个人的帅气，在那里敲鼓打鼓啊，特别的霸气。然后后来呢又跑到舞台中间来为大家去继续他的这种演唱。那这首歌呢其实是由周杰伦自己去演唱并且作曲，方文山作词，收录在了他2002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当中。那这首歌呢在2003年，也就是第14届金曲奖当中，也是获得了最佳编曲奖。 对，这首龙泉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喜欢周董的朋友应该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听过了。 哎，没错， 因为他当时就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稳重的时候， 还是青涩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这个发布的这种歌曲啊，龙泉，而且它延续了那种有点像中国功夫的感觉，然后外加上跟那个之前的双截棍呀，还有娘子呀，这种相互呼应，就让其他人就感觉听到这种音乐，我就能想到中国这中国元素，或者是说中国功夫之类的。 没错哈，其实周董在国内的音乐界应该也是开创了一个中国风嘛，所以他的很多歌，包括后来的《青花瓷》，然后还有像《千里之外》，陆续的都在这个央视的春晚上面有所去放送。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首歌啊，要跟大家说的还有另外一个点，你就比如说现在啊，咱们科技发达了，各种音乐 APP 上面有这种收听的条件，就是说那个怎么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3D 环绕啊，还是那种杜比音响啊， 没错， 各种各样的环绕音。但是各位试想一下啊，2004年的时候， 在14年以前， 是吗？ 是的， 是的， 真的时间很快，是14年以前哈， 在14年 不敢相信 以前，各位想一想啊，在14年以前，这首歌《龙泉》呢，有一段是从左边耳机里出来，然后就左边耳机出一个字，右边耳机里边出一个字，然后整个配合完成了整首歌曲。那当然你要是想这么说啊，人现在很多歌曲都有立体声环绕嘛，四面八方袭来的声音，但是在14年前周董就已经把这种形式放入到自己的个人专辑和歌曲当中了。 没错哈，真的是开创了很多的先河。所以在之前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的同时，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非常的应该说除了崇拜之外，就觉得周董简直就是大神一样的存在哈。因为确实你看那个时候就开创了不管是曲风也好啊，个人风格也好，就是尽管很多人在那个时候非常的不认可他，觉得怎么吐字咬不清楚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非议，但是他还坚持下来，并且开创了自己的一个周董的周氏风格哈。所以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对，没错啊，这个八度空间呢，这张专辑啊，其实也是一张非常帅到没朋友的一张专辑。就是当年记着去找那个专辑封面，应该是还是个半兽人的封面。然后就是找了好多好多家音像店，然后去收集海报啊，收集封面。这真的是当时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小学生， 这个要仔细考虑一下， 这个， 你也可以说自己没有出生 啊。对，作为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来说，这当时已经那个四处带着我妈啊去找这封面。 是的，是的。然后我看很多网友也是回忆了很多小的时候，不管是听歌也好，还是就是去收集，跟大佐一样去收集这些封面啊、专辑也好哈，还有甚至这个海报，也都是就是哪怕在大街上去扒掉一个，然后拿过来去收藏，真的是非常疯狂，足以见得这些歌曲在我们的就是大家的这种 歌单里面的这个覆盖面有多么的广泛哈、啊。 嗯，对，没错啊。这个也有朋友说，在2002年的时候，大家都爱唱这个情和爱的这些歌，然后呢，周杰伦和方文山居然做出了这种。应该说在当时算是崭新的R&B风格，拿到现在也可以算是一种全新的风格展示。 对，我前两天就是把所有周董那个时候的歌，现在一数都十几年前，不敢相信的哈，十几年前的歌拿来去听，然后现在去听依然很好听， 而且就很能赶上时代的变化。 哎， 就好像时代在变化，但是他的歌虽然没有变， 嗯， 他一直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就是永远都非常 in， 然后非常热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哈、 嗯、 所以非常了得的。其实很多人都也是在感慨说，就是周董的才华也好啊，还是等等的，但是在2004年，很多细心的粉丝就会发现，似乎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那么的火热，还没有那么多的粉丝缘，所以说，在春晚的时候，他打完鼓从幕后走出来的时候，好像要跟观众互动，但是台下并没有人去应和，很尴尬，但是。这个时候就考验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度了。你看那个时候比较尴尬，但是现在人家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一样也是得到了那么多的粉丝，那么多人的爱。 哎，没错啊、嗯、这就是我们周董在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龙泉》。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就来到了200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哎， 其实说到2008年啊，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2008年，因为那一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奥运会。 哎，是举国欢庆的这样一个大事件哈。所以说呢，在春晚上，自然我们要用自己的话去告诉大家我们的骄傲。所以说第二首歌呢、嗯、为大家推荐的就是2008年春晚来自 SHE 的中国话，来听。 一起来听。 蛋花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扁担花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中国话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 yeah. 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顶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 哎，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来自于 S.H.E 在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中国话》。 嗯，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也是带火了很多学习这个绕口令的潮流哈。它呢是华语的女子团体 S.H.E 演唱的一首嘻哈风格的快歌，并且呢，它是收录在了2007年5月11号发行的专辑《Play》当中，也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并且这首歌有很多很好的成绩哈，从2007年开始呢，就收获了包括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排行榜、港台全国至尊金曲大奖，同时呢，还有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大金曲、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金曲，包括了很多很多啊、这些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了。 对，其实这个秉持这个音乐就要好玩的理念，你看，包括 S.H.E 就是在那个时候，现在都得用那个时候来说了。 08年、05年的歌曲， 我刚差点说是在那个年代。 其实，如果十年一个年代，也是前面的某个年代了，就是很这也是13年了。 对啊，这也可以说算是一个年代了。 对对对，按照原来的话是十年一个年代嘛，那现在可能就是 对，那就只能说在那个年代。 对， 大家听 S.H.E 的歌，你看不管是那个什么的，就是又打雷又闪电的那个。 那个你是说他们的歌曲？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哒哒哒哒，是这个歌吗？ 对，完了，我们已经老了，又给自己挖了一坑。 对，大家快把你们的答案发过来，作为我们的第一个互动。 对，这个歌我已经想不起来叫什么，反正你就去听当时。 Super Star， 哎，对 ，Super Star， 哎呦我天。 是的，是这首歌，真的是最早的，Super Star 应该是 S.H.E 最早的歌曲，也是最让最初让大家熟悉他们的这样的一首歌。 对，没错，你去听那个时代的歌曲，就是一是好玩，二是大家没有听过类似的这种音乐形式，然后突然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其实也跟周董一样，这个 S.H.E 呢，在这首歌曲里面，同样也把中国风这种元素完完全全的融入到了整个歌曲里面，从开始的第一声啊，一直到整个歌曲结尾，你看包括这个五湖四海的各个国家的你各种人，他们都在流行的这种中国元素， 中国话嘛，就是很多的绕口令啊什么的变成了说唱的形式哈，嘻哈的形式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而且确实 S.H.E 也是代表了很多童年的回忆嘛，就是大家应该他也是我们心目当中第一女子天团了吧？ 哎，真的是， 对吧？然后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后面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是其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也是在 别老给自己挖坑了。 突然觉得自己内心有点凉，为什么呢？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喜欢的歌手都已经出道20年或者十几年，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听的歌曲，距离现在也都已经论年代来算了，真的觉得心有点凉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没错， 转眼已经从08年春晚已经到了18年的春晚了。十年的时间就这么一眨眼就过去了。这首《中国话》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各位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 S.H.E。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推荐更多好听的来自于春节联欢晚会上面演唱过的歌曲。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其实我们推荐的是关于春晚当中那些经典的歌曲哈。首先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收听收看 的 方 式。 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可以打开收音机啊，收听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啊，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打开微信啊，在那个公众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 嗯，没错，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关爱，所以也希望大家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也是同样的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哦。刚刚呢，上半场也就是上半个时段为大家推荐的是龙泉，也就是周董的歌曲，以及第二首歌曲是中国话，来自 SHE。 那么接下来继续来推荐的是2007年的来自 Angela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也是非常回忆杀的一首歌曲。 哎，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来听。 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Angela 张韶涵在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叫做《隐形的翅膀》。 嗯，带着满满的回忆哈，它呢也是收录在了它2006年发行的专辑《潘多拉》当中，并且呢也是台湾电视剧《爱莎17》的主题曲。 哎，没错啊，这首歌呢在2007年的时候，以这个获得了第四届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点播冠军和第14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就是中歌榜2006年的金曲等等的各项大奖。其实说到这个隐形的翅膀啊，我觉得不管大家有没有看过2007年的春晚，这首歌肯定都不陌生。 哎，没错哈，而且呢也是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的，比如说很多地方的高考都会把这个题目作为高考的命题选择，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哈。而且呢在陈可辛2014年的这个导演的电影《亲爱的》当中也采用了这首歌曲，并且张韶涵自己在2012年的10月份还推出了歌曲《有形的翅膀》，和它进行呼应。 嗯，对，这首《隐形的翅膀》呢，其实也可以算作一个标签儿，就是大家一说到张韶涵，肯定想到的最开始就是这首歌曲。当然，同样也是这首歌曲带给了我们最初的那种感动，或者是说对于这种流行歌曲转变的一种契机。 没错，因为张韶涵自己的声音本来就是声线偏高，而且就是非常少女的声音哈，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这种特别正能量，其中又带着满满的这种力量和支撑感的这种感觉，也是用她的歌声去展现了出来。你看她现在在歌手当中不管是第一开始也是回忆，满满回忆的歌曲，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改编啊或演绎的歌曲，同样也是展现出了她声线的这种美丽线条。 哎，真的不错啊，这个张韶涵她演唱的这些歌曲总会给人以心头一击，而且是那种特别空灵的美感。 哎， 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在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隐形的翅膀》啊。同样啊，我们也在这儿找了很多网友的精彩评论来分享给大家。有人说这个初中时候啊，班里边有一个女生，她头发干黄，肤色也不好。下面呢有四个弟弟妹妹，每天放学后呢都要回家给他们做饭，帮妈妈干活。他学习很认真很努力，可是成绩却不好。他最喜欢这首歌，他说从歌里边他能听出对生活的乐观，听着眼里边都能浮现出他撩下散落的头发，然后擦擦头上汗水，继续忙碌工作的样子。 后面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以及感人的人物。那同样呢还有伴随着大家的童年哈，有网友说9岁的六一儿童节汇报演出，隐形的翅膀是我唱给童年大众的第一首歌。我站在台上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梦想会不会开花，但我不害怕跌倒。现在10年过去了，我褪去了童年的稚气，错过了青春的洪流，没有光环围绕，可我依然望着太阳，相信我有我的隐形的翅膀，会带着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对，其实这首《隐形的翅膀》啊，肯定大家都不陌生，而且呢，我觉得应该会在每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会带给大家一些启示或者是启发。虽然说我们现在再回去听这些歌曲，可能已经听过1000遍、10000遍，甚至会有的时候觉得会很厌烦这种，就是这种类型的歌曲。但是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最开始会那么的喜欢它？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没错，其实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不管是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还是有更多情感或朋友啊、亲人的支撑，但是我们都要相信，总有这样的力量，总有这样的光芒去指引着我们向前。大家一定要加油喽！ 对，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隐形的翅膀》。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可厉害了啊！ 这首歌真的也是满满的爱意哈，但是呢，它是更加温暖的，因为它是一家三口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爱。我们一起来欣赏，它呢是在2006年的《吉祥三宝》，来听。 Айры хүүхэнэ хорхой бичгэ бичи ба бичгэн дэнэ бээрэ хур Урын дэнэ хунтун гэлчэ гэлчгэн дэнэ Эгэл болон болон дэн Боголы галлу галлун дэнэ Гасар усы усын дэнэ Усы бэн бол! Музыка 눈물든 나한테찾은목걸어요왜 어찬눈물든 아워지는걸어요왜 어찬눈물든걸음걸음있음곳을왜고왜너로만 아 나선어떤걸어요왜 못해 납치듯숨이진목걸어요왜 요왜 아원해진입있던걸어요왜 大家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之后，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的这首歌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嗯，非常有爱的一家啊，爸爸妈妈还有孩子，然后三个人，小孩子一直在问爸爸妈妈各种各样奇思妙想、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他们呢，大人就非常耐心的去给宝宝进行解读啊，非常有爱的画面。 但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边只出现了海苔的画面？ 哇，你知道的太多了。哎， 嗯，这个话说回来，这首歌啊，这个吉祥三宝也是在春晚上面唱红的一首歌。 嗯， 我记得当年唱红了这首歌之后，在很多的品牌宣传也好啊，这个商家也好呀，都会把这首歌当成自己的背景音乐来做。 没错，这首歌其实是用比较古老的内蒙古就是这种语言去演唱，蒙语去演唱的。然后后来因为很多汉族或者是其他民族的一些人听不是特别懂，所以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各种的翻唱版本哈。 哎，没错啊，嗯，这首歌呢是由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作词作曲，并且和妻子乌热娜以及他们的小侄女英格玛啊演唱的，描写美满家庭的一首歌，收录在这个2005年发行的专辑《天边》当中。 嗯，那据说呢，这首歌他们创作的缘由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捕捉到了一家三口，或者是大人和小孩之间互相问问题、互相回答，非常有爱的一幕，所以就决定用这首歌，这种比较轻快、简单，但是又满满的温馨的旋律来记录下来。 嗯，对，没错啊，《吉祥三宝》这首歌呢，也正是描述那段，就是大人和孩子之间那种其乐融融的，你这小孩。而不停地问着问题，大人呢还得耐心的细心的去回答这些问题。你看他之中蒙语唱到的为什么太阳那么大，为什么月亮那么圆，然后也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这个来细心的回答，他说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这样回答。 嗯，有人去形容哈，就是因为小孩子的声音特别的稚嫩，这种童声散发着一种草原牛奶的香气， 哎， 这种奶奶的味道哈，还说听他的 声音，耳朵就像是洗了澡一样的舒服。而且这一首歌其中呢，这个曲调非常的简单，是属于蒙族小曲儿，但是呢非常的别致，并且配上了 rap 式的蒙语开场，让人也是耳目一新。 嗯，对，哎，这个真的是啊，配上 rap 的蒙语开场，哎， 你看咱们春晚的这些元素哈，具有民族风情，并且呢，有着这种情感的汇聚，还非常的潮流，有着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 哎，没错啊，这个拿当时的一个乐评人的话来讲呢，他说这一首歌呢是他当时那段时间以来听到的最可爱的一首歌。 嗯， 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失恋分手的情歌，也不是能在排行榜上听到的一首歌。 嗯， 他甚至不是一首汉语歌，它是一首用古老的蒙古语唱出的歌。 嗯， 当然同时呢又是一首形式非常鲜活、流行性非常好的歌。 嗯， 一首可爱到让人一听就会洗脑的歌。 哎，还真的是会洗脑。我记得当时春晚结束之后，每家每户小孩都会妈妈爸爸就这样就各种各样去学去模仿。 对对对对， 非常的有爱。那大家也是似乎从这首歌，从他们三个人的表现当中看到了自己家庭当中的样子。 嗯，对，没错啊，同样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首歌的一些精彩评论啊，基本都是跟家庭有关的。 嗯， 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微信群就叫做吉祥三宝，希望我们也像这支歌一样充满温情和快乐。 哇哦，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还有网友说2006年吉祥三宝出现在春晚，奶奶当时特别喜欢，那大学的时候呢每次给奶奶打电话都会让她先听一遍吉祥三宝，现在呢奶奶依然是很喜欢。这不仅是跟这个长辈父母之间，还有爷爷奶奶之间都是有着这样的爱意的。 嗯，没错啊，还是要祝奶奶身体健康。 嗯，好的，那温馨之后呢，我们还要再上升一个高度哈。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也要为大家奉上了， 来自于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不仅仅是这个就是精神层面上的高度， 嗯， 也是曲调上面的高度。 嗯， 一首来自于韩红的《天路》，一起来 听。来 听，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于韩红的《天路》。 嗯，仿佛我们跟着韩红老师的声音，也是非常空灵的、非常飘逸的带到了青藏高原上，并且这首歌其实是为了当时青藏铁路的建成而创作的。 嗯， 那它背后有着千万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哈。 嗯，对，其实当时嘛，这个全世界都看不好的这种中国去修建的青藏铁路，然后中国建成了， 嗯， 很多人说这是个奇迹，但是在这个奇迹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劳动铸造而成的。 没错，我相信大家听到非常有感触。那真正为这个青藏铁路去奉献过自己力量的人，应该听到这个一定会感动到落泪的。 嗯，对，真的不知道在这个青藏高原上听到这首歌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嗯，很纯洁的声音，同时也表达着我们对他们的致敬哈。有网友其实他会有相关的经历，他说在2006年，因为爷爷爸爸都在中铁工作的原因，家里弄到了一些首发的票，那8岁时候的他因为这趟旅程而爱上了这首歌，爱上了青藏高原，爱上了铁路。今年刚高考完，那志愿填的就是西南交大的铁路的相关专业，他也希望为此而付诸一生，希望可以录取成功，我们也是祝福他哈。 嗯，对，2006年，然后今年高考完，在那个时候他现在应该是已经作为一名成熟的铁路员工了吧。 嗯，没错，那现在应该已经能够实现这样的 梦 想 了。 对，但我觉得你看这首歌，包括这样的一趟旅程，让他也能够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有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并且去付出努力，真的这首歌的力量不单单是歌颂这么简单。 嗯，对，没错啊。以上这5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时候播放过的那些曾经我们非常非常喜欢，而且萦绕在每个人脑海里边的这些歌曲。 嗯， 无论是韩红老师的《天路》，还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他们代表着不仅仅是歌曲本身的含义，他们能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去演唱，去献给在春节大年30那天晚上都回家的人，他也代表了更深一层的团聚，或者是说家人之间的那种爱，那种大爱。 没错，那春节刚刚过去哈，大家心目当中最喜欢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这个表演的节目，或者是自己内心最想说的一些故事或话又是什么呢？也欢迎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啊，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来为大家去收集。 今天应该是大年初九的日子啊，这个该工作的应该已经都开始工作了。如果您想更好的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呢，您不妨听一听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的节目啊，能更好的伴随各位啊，就进入一个完美的工作状态当中。 嗯，当然了，在夜晚的时候呢，也有我们美妙的歌声，也就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嗯，对，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罗，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见，拜拜， 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